换咗。喂，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。本来我哋头先录一条声噶，不过冇电，冇捻解。咁咧，今日我哋讲一集谭斌仪。 谭斌仪啊，即系其实咧就咁嘅，我觉得系，即系呢排就讲紧猪鸡流感啊吓。 系 佢嚟紧嘅时候咧，香港最快一定系一个行业 死人咯、 啊。咪就系咯，所以我又 谂住。唔系啊，我话俾你听啊，当年咧沙士。啲人都以為，咦？你又有電話喎？我哋等一陣先啦，我 pause 咗先，我哋等。咁咧，當年咧，啲友仔咧就以為呢、這個即係殯儀業好好揾啊。點知好衰唔衰一樣嘢咧？當年呢、這個流感一爆發咧，沙士一爆發，因為佢有一個高度傳染性，政府包斂咗。 高度傳染性。 佢用嗰啲 double 死屍袋 pack 住噶嘛？ 嚇！ 火化啊嘛，第一時間要唔俾土葬啊。 哦， 好似系我记得，浩源都系噶，唔俾你就咁撞落去，我知灰嚟嘅啫嘛。 哦，系咩？ 好似系啊。 即系浩源就唔可以摆成条尸喺。 唔系啊，嗰次嘅疫情令到啲死尸唔可以，政府要特别处理嘛。 哦， 你唔记得啦咩？ 喂，但系系咪咁咧？即系如果一个人死咗咧， 啊， 细菌咧系慢慢会离开尸体噶嘛？系咪？ 系。 啱唔啱啊？系咯，咁样其实就 唔系，因为有啲譬如死尸系你系咪有？ 即系你继续。 因为有啲嘅传染病系要特别处理噶，譬如嗰、那个西尼罗河病毒。 西尼罗河病毒喺几时爆发过？ 哇！呢单嘢咧就喺非洲爆发过。咁咧西尼罗河病毒咧，佢系一种非常之恐怖嘅病毒嚟噶，就好似伊波拉病毒咁。咁咧就视觉传染啊！咩叫视觉传染？你望到濑嘢啦，基本上你望 你冇可能望到一只病毒。 你望到有个人，即系我咁样形容系夸张咗吓。佢係一種非好似係飛沫傳播同埋airborne， 我記得係。咁咧佢存在喺空氣裏邊嘅西尼羅病毒同伊波拉都係。咁你望到嗰個人有伊波拉，你中咗噶啦，諗住諗都唔撚使諗啊，你都。咁、 okay. 啊，傳染性係100%，死亡咧係100%，咁就即係死鳩咁。 咁後來點樣解決咧？ 冇解決手段。 咁後來點解會而家又唔？ 佢喺非洲某一個部分爆發啫嘛，因為嗰陣時候啲塔點解會即係。傳開咗咧，就係有啲探險家入翻去嗰度玩，即係去探險，出翻嚟咪瀨嘢咯。 哦， 啊， 即係咁，佢潛伏期好長嘅，其實。 唔係啊，即時香菇嗰啲啊，咁即係幾日啊，香菇啦。 係咯，咁你個探險家出唔翻嚟噶嘛？ 唔係，佢個探險家出翻嚟，嗰啲醫護人入過去啊，接觸個探險家又瀨嘢咯。 哦， 即係咁樣傳開咗佢咯。 咁後來，啊、後來係點樣完嘅一隻細菌？ 好似就係嗰班人瓜撚曬，好似就係嗰班人瓜撚曬，咁就完咗啦。咁啊，同埋做足隔離措施，咁嗰隻菌就隔離咗佢咯，即係好似係病毒隔離咁樣咯，電腦做病毒隔離。啊，講翻呢個即係死人嗰單嘢，殯儀行業先。咁咧話説阿筍哥呢排就即係有個朋友過咗身係嘛？ 有朋友啲親人過咗身啦。 係。 近排都好多呢啲事發生。 明白明白。 係啦。 咁點解又勾起你即係談論呢個？ 哦，即係啱啱講起聽講啲殯儀業咧，嗰啲人就 唔係你個朋友好似話乜都唔信㗎嘛？ 是即係佢就係、是、即係冇宗教信仰嘅。 啊， 咁咧就係、是、即係啱啱翻嚟嘅時候咧，就佢嗰啲做殯儀嗰啲人 就話：哇，你就係租個堂乜都唔搞啊！咁啊，哇，好折福噶喎！你唔驚佢去咗嘅時候，佢真係唔安樂啊？ 你係啊，好驚啊！俾曬咗啲錢你，我仲唔安樂啊？七頭尾。 即係佢哋會，即係其實咧就。咁啊，講真，如果屋企人講真，你冇咁有氣勢噶啦。 我仲有氣勢，我死老母嗰陣時，我話阿老母，你快啲隔離身我，把嗰啲乜撚嘢大骨都劈死埋，唔該鏟你先再瞓翻入棺材，屌你老母！ 你呢個情況都係極少數啦，即係但係就係、是、即係萬一如果你係有啲即係你中意嘅人，即係譬如寶寶龍過身。 喂，咁啊好啊！我叫寶寶龍啦，你快撚啲鬼人顯靈，我即刻黐把菜刀你喺手度斬死曬啦，冚家鏟。咁之後你再瞓翻落棺材啦，咁啊搞掂啦，你即刻思辨。 你嗰個內心一定係好抑鬱嘅，即 係我內心好撚憤怒。 就好似你咁樣， 梗係好開心啦。你知唔知男人發達最好係咩咧？死老婆啊嘛。 但係問題就係你未發達啊嘛。 咁啊係啊， 即係 佢死撚咗啊發啦，屌你不保要好撚大筆。 即係其實咧就係總之心情係好 好慘重 啦已經，即係好多時就我個朋友就屋企唔憂柴唔憂米嘅，係講緊啲總之係嗰啲，總之係啲富商啲子弟嚟嘅， 係 咁佢話都講緊係即係俾人話喂又。 又話冇位啊，又 book 唔到個堂俾你啊，即係呢度濕你幾千個，濕你幾千啊！ 啲撲街係咁㗎，做物業嗰啲。 然後又同你講話你要買佢啲咩 service 啊，咁你知啦，啲老人家本來就乜都唔信嘅，但係去到呢啲環境又好過冇啦，係咪咧？即係講真，你最親你最中意嘅人，如果唔係個個都識顯靈揸關刀啊嘛，萬一有啲 揸機關槍嘅顯靈， 萬一有啲嚇真係乜都唔識揸嘅時候，講真，即係到卧病。即係喺病床嘅時候，屌你尾嗰啲咩？有冇睇過有一套電影叫做咩《愚人先生》啊？ 冇。 詹基嚟嘅。 冇。 詹基佢做嗰套電影係講佢係一個做即係做喜劇搞笑嘅。 啊。 一世人都做喜劇，咁去到最後咧，佢生 cancer 喎。 係。 咁佢點死嘅咧？ 點死？ 就係唔係佢咧？就係、是、去揾咗個巫醫啊，即係揾咗菲律賓巫醫啊，徒手咧就伸隻手入去將個 cancer 掹出嚟咁樣，今日當然插死咗啦。 你人體功能你信佢乜？聽佢講嘅， 即 係 咧， 巫醫你好信。 唔係嗱，當然啦，即係喺 現實生活裏面最笨柒嘅人就係相信人嘅人啊嘛。 你就咁睇啦，即係咧，如果咧，即係對於咧。正常人嚟講咧，對所有嘅嘢都會抱懷疑嘅態度啊。但係當你如果冇任何機會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對所有有嘅機會咧，你都會採取信任嘅態度。 嗱呢、這個態度咧係點解咧？當人注目嗱，我講我回應翻笨兒佬先啦。笨兒佬有一樣嘢衰啊，佢就係用你喺最脆弱嘅時候，最個人最無助嘅時候，佢嚟打劫你，等於啲僆妹，哇已經離家出走，男朋友吸毒，再俾佢毒打。之后你喺条街撞到佢，你仲同佢翻嚟屋企，你话阿女，你瞓喺我张床啦，我张床有呢个灵气，你吸收一下之后再同佢过工奸埋佢，即系最脆弱嘅时候。 你有冇睇嗰次有个靓妹咪戇鳩咯，咪话去到油麻地，即系咧，然后咧个睇相佬话佢呢个有问题啦吓，跟住又同佢做场化事，然后就喺佢背脊嗰度画符啊，最尾咧，然后咧画符咧画到个閪里面，梗系抄两嘢啦。 我话俾你听，呢、這个世界最笨柒嘅人咧就系信呢啲人嘅人。如果我有绝症，我话俾大家听，嗱，九护士喺呢度再发誓，我有同我老婆阿九婆已经讲过好多次，如果我有一日有绝症，或者七十岁身体健康唔死得，我会做咩呢？在这个伯利恒，在这个耶稣出生之地，圣诞节的时候孭住七十磅人肉炸弹，你老母放喺啱啦，十二点抢圣先拉捻着佢，屌你老母就死你一二千人，屌你老母你啲仆街炸死我捻过啦，我有绝症我第一样做呢啲啊，我唔会医噶，屌你老母，一系就零朝头早六点半去炸地铁，屌你老母，啱啦，中环站你冚家铲上车卖雷曼债券，屌你个老母啦，我唔使掹一掹椰壳头烟花，食捻住支雪茄，个二十亿背囊塞满晒椰壳。头烟花一到地铁一闩门，嗟一声点捻着支雪茄，吸两口先，屌你老尾，之后先点着个背囊佢，你唔捻死佢六七百人，屌你老尾！ 我而家好捻恶嘅，即系咧，我近排系即系你知道我搬咗乡村地方啦，跟、然后咧好久唔久啊， 系即系 唔系都仲见到个红色巴士啊， 系咩红色巴士？即系咧，你又有我 pause 咗佢先， 唔使理佢啦，唔使理佢啦。即系咧， 红色巴士、啊。 即系咧，以前我哋细个坐嗰啲咧， 热狗， 咧几乎都冇晒啊嘛。我久唔久我见佢一次啊。 哇，嗰啲好飞人。 即系咧，仲嗰次好奇怪，即系仲有个叔喺里边咧，喺个车入边揸住口烟。咁我谂系乡村巴士咧，对你嘅宽容度又高少少。 屌你啦！你试下同啲乡村佬讲唔好食烟，我一定围鸠你打你鼻即咁啊！ 然后咧，好笑喎、啊！嗱，架巴士咧，我坐上层。 啊！ 咁我开头咧就见到，咦，照计冇乌苏啊，听到有条撚样唱《凤国恩仇未》， 系咪啊？ 跟住然后咧，跟住然后咧，屌落到去，仲见到个巴士食紧烟，哇，好嘢吓！即系所以咧，你喺呢、這个、你喺地铁里边咧食烟咧，可能大家都当你围头佬，当冇事。 屌你啦，食雪茄仲要点张炸药？嗱，我话俾你听，呢啲咁嘅閪佬咧就真系贱格之中嘅贱格。当年小弟咧就喺呢个九龙大酒店啊，即系。頭先我知端啦，即係咩嚟？呢部嘢冇電，想端。 我屌你啊！ 我喺九龍大餐廳咧就做僆仔，嗰陣時做咩咧？就做開理學師，開理冷氣。 我想問一個問題。 咩？ 九龍大酒店係公營定私營噶？ 私營喎。 哦，係啊。 公營唔使錢啦、 啊。唔係咁，公營好多服務都會收啲錢嘅。 屌你啦！公營邊度公營咧？嗰、那個嗰間叫乜鬼嘢咧？東華三院咪公營咯。 即係有第二個 有廉葬服務㗎，東華三院。 哦，即係有另外一啲大酒店係有廉葬嘅。 係啊，但係就唔係大酒店嚟嘅，東華三院嗰啲。 但係點解啲人都要租大酒店咧？既然有免費嘅， 哇！好審查好嚴謹㗎，你唔好諗住屌你老尾，係人都話免費，屌你乜都阿公執啦，梗係唔係啦？屌嗱，咁話説當年咧，我就喺嗰度做僆仔，就做冷氣學師。咁咧，佢哋咧，我負責工作係咩咧？嗱，譬如喺條死屍喺入邊死屍格度，咁啊唔夠凍啊，點咧就會伸只半個人入去度風啊，即係度佢夠唔夠凍啦。通常咧，我哋度風咧，啲師傅就會叫嗰、那個即係大酒店啲人，喂，你托翻條死屍出嚟先好喎。如果唔係，我點入去度啊？咁啲撚樣。冇理由百鳩幾步我托㗎嚇，俾20蚊利是你咯。你僆仔嘛，咁你哇屌你老母新嘢收佢咯，20蚊喎大佬。嗰陣時冇錢啊嘛， 但係佢個味係咪好濃嘅咧？ 屌你咧，有20蚊都哇，知佢乜撚嘢味啊？但知我食住煙鬼知咩味？屌你個鬼知咩？ 即其實唔多覺嘅， 唔多覺嘅。屌啲撚樣又話做得死屍房多有屍氣有乜？冇錢嗰陣時就冇氣啦。屌你，仲有一樣嘢啊，阿筍哥，我話俾你聽。做呢啲啊，嗰陣時咧我就想入行，因為冇錢，我一個人嗰陣時僆仔出嚟做嘢，一個人養三個人，屋企冇人有工開，要供樓，細佬讀緊書，擔子負擔好大，我揾幾千蚊當然唔夠食啦，咁啊問佢喎，我喂阿乜姐，我想入行做死屍化妝，啊唔得啊唔得，做呢啲啊，生仔冇屎忽噶，折腹啊斷六親，我話唔緊要啊，我已經夠折墮噶啦，一個養三個，我斷曬六親噶啦，因為窮，我就嚟死老豆老母噶啦，屌你老咩咁過法，我仲唔死，我已經好折墮啊，你介紹我入行啦，冇噶冇噶，我哋做呢啲唔介紹人入行，好折墮，我話好折墮啦已經，佢話不如咁啦，我俾一個月人工你啦，如果你介紹入行利是錢，唉，唔好啦，我唔想陀衰你，我已經夠衰噶啦，你唔好再陀衰我啊！點解佢唔介紹入行？因為發得滯。我話俾大家聽，嗰陣 而家通常做一個裝幾錢到嘅咧？ 喂，少有少做大有大做，最平而家最平啊，大約20000蚊。 20000蚊， 大約20000，最平啊，萬零蚊至20000蚊，最平啊。咁咧如果豪啲嘅咧，我試過有一次就去我有一個親人個。即係零堂，好似做咗十幾萬我都。 你講化妝定係成 成堂嘢做啊？ 哦， 十幾萬。 即係你個20000蚊就係最少。 最少最低消費啦，就乜都冇乜咯咁，十幾萬就好啲啦，又破地獄，又噴下火咁撚樣啦。我話俾你聽，嗰啲咁嘅冚家產做嗰啲南和佬，而家一個啊大約十雞嘢一個月。嗯。嗱，香港日日都有人死啊，日日都有人出世噶，呢行就最好做噶啦。你死撚咗，屋企人點都要執下佢，點都要撞下佢啊，點都要搞咗佢，嗰度點都要使個萬幾二萬蚊，最平喎、哦！你而家平均即係平均數攬埋六七雞㗎。 喂，政府咧，譬如話嗰啲死囚咧， 係 佢哋係咪有即係到你歸六親都冇人領㗎啦？ 冇啊，唔係有啲有人領嘅，有啲有親人㗎嘛。 嗰啲係咪好多都係？ 唔係有個 number 咯。 哦， 有個 number 有個石碑咁咯。 哦，即係有個碑嘅都。 有個碑，有個 number 放喺邊嘅？咁放喺邊度嘅？ 公墓。 公墓喺边度？ 以前我哋医院后面都有一个嘅公墓。 哦，系咩？ 啊，有个 number 咯。嗯。有个 number 1347咁样嗰啲咯。 哦。 啊。冇名冇姓啊。咁嗱嗰啲扑街啊，梗系唔介绍入行，十鸠几廿万一个月。我话俾你听，好嘢冇介绍，介绍冇好嘢呢个世界。嗱，你打开份报纸，边啲又叫好嘢介绍呢？你医药版东方最多噶啦，请嗰啲咩指甲啦，日日出粮啊，身高要职啊，屌你老尾，唔使辛苦啊，咩坐定啦，或者一个月四五计啊，嗰啲咪衰嘢咯。你唔见报纸请殡仪佬噶，你唔见报纸请呢啲嘢噶，因为好搵啊嘛。發到你唔撚信啊！呢啲我未見過殯儀佬住公屋，未見過殯儀佬食得好、著得好、著唔係食得差、著得差啦！你而家見一殯儀佬咧，筍哥後生仔個個都係咪金銀銀？唔係金錶、金戒指、金鏈。 係， 冇人窮噶，個個揸靚車噶。 我以為嗰班即係點講咧？即係你好似以前睇百兩金咁樣啦、 啊， 即係佢哋撈偏嗰啲人全部都要戴金。 唔關事啊，因為啲錢太易得翻嚟啦，真係噶，日日有人死，根本上，屌你嗰啲錢係塞落你個袋度啊！我嗰陣時叫人介紹入行，人哋都唔撚介紹點。 但係啲友仔咧會唔會譬如話 ，let's say 真係賺到幾千萬啊？我諗好容易啫，係咪啊？ 係。 即係你諗下，其實一個月我估唔止揾十皮嘅。 梗係唔止啦。 因為 保守估計啦。 因為你諗緊即係大消法事啊，仲有利是啊、過水濕㗎、 啊。 我以前有個 friend 係我唔知佢點解唔做嘅。 啊。 但係佢最早咧就係做呢、這個跟老豆入行咧，就係做抬棺材嘅。係。 咁樣咧，佢話咧嗰時候利是一沓唔足啊，四個人總係有一個跌一跌嘅，唔知點解。 屌，你唔使講呢啲啊，筍哥。 咁後來，但係佢後來做咗一個，後來佢嗰年三十歲，佢就轉咗做醫療用品嘅 sales。 啊。 咁啊，我諗可能係即係同佢嗰個親家，即係佢女朋友嗰邊咧，可能唔中意佢做呢啲行業，即係戇鳩咯，主要係。 主要 戇 鳩啫，但係好有錢喎佢你。 佢有錢嘅，有錢嘅，好有錢， 屋企有錢。 不過你即係咧，我哋上一集講到咧，之後 off 咗嗰集咧，即係講到話咧，佢哋好多都係話住，即係冇乜話住公屋咧。 冇噶，冇噶。 我就咁啱相反，一個咧就係頭先講嗰個肥仔咧，就係佢係抬棺材車，即係做棺材車嘅，跟然後抬屍體嘅。咁佢就係佢住公屋嘅。 抬死屍阿公噶嘛，政府錢嚟噶嘛。 佢係唔知道，但係佢話佢跟老豆做 嘅 喎。 唔係抬死屍就政府嘅，即係執死屍黑箱車嗰啲。 咁又另外一個咧，就係住居屋嘅，都係住屯門嘅，就開棺材鋪。 啊， 係咯。 係咪好揾咧？ 我諗我就唔知道，但係咧，我知佢啲細路咧就生活就其實冇乜點憂嘅。 啊， 即係你諗下住公屋咧，佢哋好似即係佢哋個 practice 咧係好似啲有錢小朋友，朝頭早有牛奶飲啊，又朝頭早有個人有個人送佢翻學啊，放學有個人接佢，你唔知邊個啦嚇，當然係咯，咁啊知道佢屋企賣棺材。 因為做呢啲係好發嘅殯儀業呢啲，即係你好難叉只腳落去。第一嗱，我哋都夠惡㗎啦，嗰陣時喺粉嶺開棺材鋪啊，同幾個茂利，我話俾你聽，第一日開門未開門咋，抌嗰啲汽油彈，冇點火嘅，即係成樽電油抌過嚟咯。即係總之搞到你做唔到為止啊！即係好難叉只腳落去㗎。你而家喺紅磡都係㗎，嗰啲鋪頭咧賣花牌嗰啲咧，一有吉鋪一有吉鋪俾人掃撚咗㗎啦鋪位。即係你永遠叉唔到只腳落去㗎。根本。殡仪业就是一个好即系呃钱嘅行业，同埋佢系最衰一样嘢就系攞你最痛，即系最伤心嘅时候去打劫你咯。你我记得嗰阵时喺澳门做嘢，我讲过呢单嘢。咁啊，澳门捞嘢喎，有咩一去到就求支签先啦，梗系去到系嘛落地噶求地主咁啊，去观音庙记得我求支签，我话啊，我而家过嚟搞生意啊，唔知得唔得咧？咁一下签，屌你老味个签佬几捻搞笑！喂，阿哥，你求到支下签喎，嗱，你而家俾3000元我，我帮你搞掂弹嘢佢。我屌你个老母啦！3000元你帮我搞掂弹嘢佢，我帮你放工，我帮你扫捻咗你档嘢佢啊！个捻咗眼望捻咗，我个冇咩捻嘢，屌你老母！个神要你唔掂，你使3000元，使300万都唔掂啦！屌你老咩，我系佢成桶嘅下签嚟啊！我屌七个老母个怪啊！佢同我讲啲咁。 不过你喺澳门捞咁耐咧，即系总系有啲兄弟会过嚟噶。 系啊。 即系你哋捞。即係撈唔係撈正行啦、 啊、 即係你唔係撈正行嗰啲人，咁你知道做殯儀嗰啲又係自己友嚟噶好多。 唔係自己友嚟啊！ 即係佢哋有冇自投嘅咧？其實撈 喺澳門冇嘅，得一班人做曬嘅啫，即係唔係黑社會。總之嗰班人做曬 家族 生意啊，嗰班人做曬。 即係好似行身咁樣，即係做賭場又有錢。 係啊，佢唔係黑社會。總之你因為而家好得意噶嘛，唔使黑社會，佢用錢就可以揾其他人做嘢噶啦。等於當年行身開賭場咁啊，你睇呢、這個當年嘅數風雲人物黃沾寫嘅，咁咧有個對頭咧就喺佢側邊嗰個咧就話抌手榴彈。咁佢咪洗片揾翻人抌你手榴彈都一樣嘅啫嘛，唔使黑社會㗎，用錢可以搞掂㗎。 咁啊，黑社會都係、 黑社會都係收錢嘅啫。 係咯，即係其實係班僱傭兵嚟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咁佢都係判出去做嘅啫，而家。 咁喺澳門個情況又點樣咧？ 澳門就仲惡劣，我話俾你聽，有一次咧就有個朋友死咗啦嚇，有個細佬啊真係瓜到老親。咁咧話説我哋有認屍啦，同埋啲親人。咁咧我咧就唔記得，即係冇，即係唔，即係佢啲親人太傷心啦，因為即係。白头人就送黑头人， 但系佢知唔知道你系边个噶？佢啲亲人、 朋友，佢知道我系朋友。 朋友， 佢知道我系朋友。咁啊，一齐去认，即系一齐去睇下佢嘅尸。佢老母快啲亲人冇俾利是，佢老母快个嗰个柒头皮创捻咗10几格柜桶俾我睇。屌你唔系烂面啊！呢个烧伤，嗰、那个一桶人臭啊！之后咧，我都唔对路啦，开咗第四格，我之后揞捻咗2嚿水俾嗰、那个烫格嗰、那个，我话阿哥仔啊！会唔会因为今日忙得滞，所以记错咗？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忙得滞，你唔俾钱咪有咁嘅效果？屌你老母，烫十格都唔系啊！屌你老母，佢一你一俾捻咗2嚿水，佢烫个格即刻系， 我屌个老闆，你冇烫啲烏哩丹刀俾我睇，你烫条女俾我睇下啊嘛！你一烫一弹个波出嚟，哇咁啊正啊！屌你！ 你谂下谂下，其实呢啲嘢，即系其实点讲咧？即系好多人，即系其实佢要玩嘢，其实真系做啲好简单、 好简单嘅嘢，你已经玩嘢啦。 即系好简单，即系佢只系慢、迟同错。 啱啊。 系啦。 啱啊。 即系好小事已经系令到你 心慌。屌，我话俾你听啊！有一次啊，我有个即系细佬喺香港即系过咗身，咁因为一次嘅电单车意外，咁咧就喺嗰、那个大角咀嗰、那个嗰间叫咩？大角咀嗰间叫咩殡仪馆啊？ 唔知喎、 啊。大角咀咧。 我成日都以为就系得北角同埋， 唔系，仲有一个大角咀嗰、那个叫乜鬼？ 喂，屯门有冇殡仪馆噶？ 好似冇啊，阴风阵阵，鬼影疑云咁捻样喺嗰条街大角咀嗰度，真系噶，屌你老母！你行过个头都好捻阴沉嘅嘢都。咁咧，佢老母化喺咁我，佢个。 我想讲嘅题外话，你讲阴风阵阵咧，红磡。大酒店附近咧有条街叫曲街咁。 哦，有我去过啦。 曲街嗰度咧有个叫做，即系咧想介绍大家食，系有个番茄辣蟹边炉咧， 系 咩？相当之好食噶。但系一路打边炉咧，望住外边咧，成条街黑冷蚊蚊啊！ 哇，好啊，呢啲旧 feel， 最中意。 即系咧就你就会见到有几多人影啊！如果佢行过，一系就系道士啊，一系就死人咁样啦。 屌惊閪！ 即系你就系有嗰种哇阴风。 最中意呢啲 feel 啊！屌， 所以咧，但系真系要去嗰度打边炉。个曲街个番茄蟹锅真 系 好食。 咁大个仔都唔信有鬼嘅，因为点解咧？我喺医院做， 是忽鬼 医院做真系好猛鬼，真噶！我一翻工一踏入医院门口，见到成班都是忽鬼。我话俾你听，朝头早照镜，一嚟起身见到块镜就见到个穷鬼。屌你老味，边有鬼嘅咧世界？ 但系之前 嗰 个古仔系点咧？去到 嗱，我话俾你听。咁咧，喺呢、這個我之前講咩喺大酒喺大角咀嗰間嘢嗰度。咁咧話説嗰陣時有個細佬即係瓜老陳，咁咧係電單車又瓜老陳嘅。咁咧去到嗰度咧，咁咧佢妹好索嘅，咁咧就同佢阿媽就話去廁所。咁咧就去廁所嘅時候咧，那個撲街嘅道士即係嗰啲打齋佬嚇鳩佢。咁行到一半喎，突然間啪啪佢喺後邊嗰度，咁嚇到佢兩個，因為我跟住佢兩個後邊嘛。即係我跟住佢兩個， 咁啊道士喺你嘅後邊定係 喺我前邊？佢唔知道我跟住佢後邊，我行路不嬲都冇聲噶啦，你知道？你識我咁耐，我著嗰啲鞋對對都冇聲噶，行路咁樣行咯。我行喺佢後邊，佢幾撚狗啊？因為佢妹好撚索噶，咁咧去到嗰度咧，佢啪啪佢嚇到嗰兩個咁樣咁啊，即係成個人彈撚係，因為個廁所咧要落樓梯啊，又經過啲棺材啊，之類之類，嗰度好撚黑暗，我成世人都唔信呢啲嘢。咁佢話：，你兩個小心下女，你點一扶住佢，即係真係搏懵扶住佢個背喎，即係攬住佢個膊頭嗰度。我即刻埋去一拍個導師，佢導師嚇緊到哇一聲，哇咁樣樣，哇你做咩啊？你搏懵啊？佢話：唔係咁樣樣，即刻彈緊翻開。我心諗你個柒頭，我屌你個老母啦！你真係當我太子啊？呢啲場面屌你老味見唔撚笑咯！話俾你聽，死屍又唔撚驚啦！佢生我都唔驚啦，佢死咗我驚。我話俾你聽，一世人最驚咩咧？窮咯！即係成世人真係最驚窮啊！你話哇，屌你死屍啊！之前超啦，有幾多恐怖有鬼？我話俾大家聽，最猛嗰只鬼喺邊度咧？喺個心裏邊。即係你個心凝住有鬼，你咪凝住有鬼；你個心冇鬼，你就冇鬼咯。心魔現時十方地獄，即係你個人一坐低，哇係喎，成日都凝住有鬼啊，有咩鬼？你個心就充滿曬鬼，世界上點都有鬼。有一個故仔，有一個大師有一日咁咧就同一個青年人講，有一個青年人喺逃難嘅時候咧，就諗住喺間寺廟度避難啦。咁喺逃難嘅時候咧，因為夜晚黑啊睇唔到嘢。咁咧就話：哎呀，求下佛菩薩俾啖呢個清水我飲下就好，因為好諗飲個清水。咁咧佢黑掹掹啊，當年又冇，當日就冇月色。咁啊摸，哎摸到笪地下，咦有條溪喎，有啲聲咁啊，飲，啊啲水幾咁清甜。第二朝早一擘大眼，哇！原來遍佈死屍喺個溪邊嗰度，因為當年嘅戰亂嘅問題。佢就即刻嘔心啦，就話：哇，有冇搞錯啊？啲水咁樣樣嘅，即係佢喺間寺廟先同個大師咁講。個大師就話：你當年當日啊黑掹掹嘅時候，你睇唔到，覺得呢一口水係一啖好甜嘅清水。當你睇到嘅時候，你又覺得呢啲係一個污水，甜同埋濁喺你嘅心裏邊，唔喺你嘅視覺裏邊，啱唔啱先？ 嗯。 啊，你夜晚飲咁多，你又話好甜？ 咁係，即係。 好多嘢都係在於你主觀嘅睇法。 啱啊，邊有鬼嘅、啊、世界？ 即係客觀嘅嘢，其實都係好虛嘅。 啱啊，等於阿邊個講啫嘛？阿倪匡講嗰句説話，阿倪匡同蔡瀾講：有鬼冇人怕死，點解？死咗做鬼啊嘛，怕不做鬼啊？有鬼都要怕死嘅，屌都唔知快捻啲死啦，想仲可以搞翻你转头啊！第一时间做鬼啦，呢个世界冇啲嘢。你觉得点解会咁？因为你自己心虚，你人系好害怕转变第二个环境嘅，同埋好害怕失去所有嘢，死咗咪死咗咯。第一啱唔啱先？我哋唔好成日害怕呢啲嘢，成日害怕。喂，头先我讲嘅炸菠萝咩？去炸地铁嗰单嘢嚟噶，第一条声第二条声讲噶。 唔知喎、啊，呢、這个好似第一条喎、 啊。系咩？ 吓、 啊，讲尖基利嗰单嘢啊？ 哦，尖基利去第二条讲啊？ 唔记得。 屌你咪录嗰条就真系扑街啊！ 系啊，因为真系唔记得噶，屌。 唉，不过唔紧要啦，呢集系咪讲到呢度咧？ 呢集讲到呢度啦，系咪？尖基利嗰集我哋冇讲噶，讲唔讲？不过都唔讲啦。 系啦 ，OK， 好 啦，系咁啦，拜拜。